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小林欢迎您走入戏剧空间。为纪念曹禺先生诞辰90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了3出曹禺先生的剧作，原野、日出和雷雨。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向您介绍曹禺先生的雷雨。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雷雨是曹禺老先生的处女作，这出戏一经发表和演出便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和剧坛。茅盾先生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诗赞，那一年曹禺只有24岁。雷雨创作于1934年7月，首次发表在由巴金任编委的文学季刊上。同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在学校大礼堂演出雷雨，这是雷雨在国内的首演。之后上海复旦剧社演出了雷雨，欧阳玉倩任导演。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先后在天津、上海、南京演出了雷雨。1954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公演雷雨，赵丹任导演，演员有王丹凤、汪怡。1954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雷雨，导演是夏纯，演员有郑荣、朱琳、苏民、于世之、陈默、吕恩、胡宗温、董行吉、李翔等等。1981年，上海芭蕾舞团将雷雨改编成芭蕾舞剧上演。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再次拍摄雷雨，孙道林担任导演，演员有孙道林、顾永飞、秦怡。1989年10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重排雷雨，导演是夏纯，主要演员呢有郑荣、顾威、朱琳、周铁真、韩善旭、濮存昕、郑天伟、巩俐君。曹禺先生说，我写雷雨有一段酝酿过程，我刚读完南开中学便立志想写雷雨这一类的剧本，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已经看到了一些像樊宜和周朴园这样的人物。雷雨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影子，但又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中了很多人物的特点，再加以我的创造。我写剧本有时是从头到尾按顺序写出来的，像日出，但雷雨不是这样，我先写的是最吸引我的一段，像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和以后周平推窗进入四凤卧室的戏，又像第一幕中喝药以及第二幕鲁世平和周朴园相认的戏。后来我如何穿插又费了一番心思才组织成这样一个剧本。其实动笔写的时候倒并不多，连反复修改不过7-8个月。雷雨后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反响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曾经说过，我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当时我对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诗是一种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我自己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可。评论家们说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我当时还不大领会，

妈是不是顶疼你啊？ 妈，您别这样说，我疼您。 那我求你一件事情。 好，您说。 你得告诉我，你跟周家的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哥哥总是瞎说八道的，他跟您说了些什么？ 不，他没说什么，妈要问你。 妈，您为什么问这个？妈，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一点也没什么，没什么呀。 凤儿，你听，天上的打着雷呀、啊。可怜你的妈，我的女儿在这些事情上不能够再骗我了。 妈，我不骗您呢，我不是跟您说过，这两年我天天晚上。 快来睡觉吧，不早了。 别管我，你先睡你的。你说什么？ 妈，我不是跟您说过，这两年我天天晚上回家的。 凤儿啊，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妈经不起再大的事了。 妈，妈，您为什么不信您自己的女儿呢？ 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你，我是太不相信这个世道上的人了。傻孩子，你不懂，妈的苦是多少年说不出来的。你的妈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来提醒，可怜就是一步走错了，就步步走错了。凤儿啊，我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的女儿可不能够再像她的妈似的。孩子，你疼我，你要是再骗我，你就是杀了我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不，妈，不，我以后永远是妈的了。 我在这一天，我担心一天。我们明天一定走，离开这儿。 明天？ 嗯，我改了主意了。明天就走，永远不回来了。 永远？不，妈，为什么这么快就走呢？ 你还要干什么？ 我， 你难道不愿意跟妈一块走吗？ 也好，我们明天走吧。 凤，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妈，没有什么。 孩子，你记住刚才妈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住。 妈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好，妈。 不，要起誓。 妈，这何必呢？ 不，你要说。 妈，不，妈，我说不了。 你是要伤妈的心吗？你忘了妈的一生为着你。 妈，我说。 好，你就这样跪着说。 妈，我答应你，我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孩子，你听啊，天上在打着雷，你要是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 妈，我不会的，我不会的。 孩子，你要说，你要说，你要是忘了妈的话， 那天上的雷劈了我。妈呀， 孩子，是妈吧，是妈造的孽，是妈对不起你，是妈对不起。 花开花谢，年儿有否，人我的心中在哪 Thank you. 你来干什么？ 孩子， 我现在不能见你，我妈在家。 你不用骗我，她睡着了。 你小心，我哥哥恨透了你。 他不在家，我知道。 你走。 我不。 不不不，已经到了半夜，我的衣服都脱了。 你衣服都脱了？ 嗯，我已经上床睡了。 那我就…… 那你走吧，好不好？ 好，也好，我就走。不过思芳，你先把窗门打开，你叫我…… 不不不，你赶快走。 不是思芳，你只叫我……你叫我亲亲你吧。 大少爷，这不是你的公馆，你饶了我吧。 那你忘了我了？那你不再想？ 对了，我忘了你了，你走吧。 是不是我的弟弟刚才来了？ 嗯，他来了。 啊，那就怪不得。你没有心肝，只要你变了心。 谁变了心？ 那你为什么不打个窗门让我进来呢？你不知道我是真爱你吗？我没有你不成吗？ 哦，大少爷，你别再缠我了，好不好？今天一天，你替我们闹出许多的事，你还不够吗？ 那我知道我错了，不过现在我要见你。对了，我要见你。 那明天说吧，明天我依你，什么都成。 明天？真的？ 真的，我不骗你。 好吧。就这样了， 你走了。 嗯，走了。 啊，他走了。啊，哎，这样闷，这样热。 哎呀，你走！这回你可赶不走我了。 哎呦！ 你看，我到底还是进来了。 你又喝醉了。 哦，思芳，你为什么那么怕我呀？你为什么躲着我不敢见我？ 你的脸怎么了？ 脸？为了找你，我在路上摔死你。 好，我求你，你走吧，你走吧。 思芳，你叫我好好的看看你。 我不不，我不认识你，你的满脸都是血，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我是谁？ 我不认识你。 曹禺把从雷雨开始的写戏之路看成是自己一生的道路，看成是我正沉沉浮浮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在雷雨的序里，曹禺还说过，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融冰后的春天，看着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野塘边偶尔听到一声蛙鸣那样欣悦。曹禺是通过雷雨的写作开始了对于人的探索，对于人性的探索，对于人的灵魂的探索，对于人生的探索，对于人类的探索。也许这就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正确的不可替代的道路。 窗外的雨声淅沥可闻，窗前的帷幕垂了下来，中间的门紧紧地掩起，幽门上的玻璃望出去，花园的景物都淹没在黑暗里。 我自己生的儿女，30年的功夫，天哪！ 妈， 妈， 嗯，